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41集《丫鬟》。台上，高岩终于念完了行律册，周围先是安静，随即小声议论起来。学生们尚且不懂这篇策论其中的含义，只晓得其中引经据典煞是华丽，可是南郡席上的大人们却懂得其中的深处。这策论看似不经意，却能一举种地赎金明其律法上的漏洞，并且给予弥补的方法巧妙改变，对于一个学子来说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了。台上校验的考官大约也没有料到，高岩竟然真的深藏不露。不过，规矩还是要来的，一旦对学生的结果表示怀疑，自然就要先考验一番。譬如之前沈庙的那幅画，平心而论，这篇行律册比沈庙的那幅画更高明，文采和实用都能双全。考验官便问道： 诚如方才策论所言，明其刑律多广为，你言须细细分之，又是怎么个细分法？ 高岩心中一喜，那文稿除了有这样一篇刑律册外，还有一个问题与这校验官问的正是一模一样。他心中好生感激那给他写稿子的人，想着日后定要多给些银子打赏，因此他便不慌不忙地挺胸抬头，按照那稿子上的答道： 分三层，商道、官道、民道皆应分别。 台下经典史高大人早已笑得合不拢嘴，他在官场上能到达如今这个地步，依仗的不过是皇帝的扶持和广为结交的人脉，可这样的真本事确实没有。好在他有个好儿子高进，年纪轻轻就能帮他处理不少事情，如今二儿子高岩也展现出如此不同寻常之处，他也得回祠堂给自家祖先烧两柱高香祈祷了。高进比他爹聪明些，到底是不相信自己弟弟能有如此智慧，只是面对校验官的提问也能侃侃而谈，总不能连校验官也被收买了吧，因此他也有些拿不定主意。裴郎拿起桌上的茶盏喝了一口，手还有些微微颤抖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高岩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仿佛能印在他脑中似的，那种熟悉的感觉让他觉得十分荒谬，内心的焦躁完全无法平复。苏明朗刚刚打了个盹，瞧见自己身边的人都看着台上的高岩，露出欣赏的神情，干脆扯了扯苏老爷的袖子问道： 爹，他说得很好吗？ 少年英才， 苏老爷直接道。苏明朗撇撇嘴，似乎很是无法理解，瞧了一圈后没有见到苏明峰的身影，问道： 哥哥怎上还不回来？ 苏老爷轻咳一声： 你大哥如今身子虚弱，今日来本就勉强，就让他多休息一会儿。 傅修仪听见这边的动静，瞧了苏老爷一眼，见苏老爷提起苏明峰眉间玉色不改，这才若有所思地收回目光。无论如何，高岩今日的这一仗都打得极为漂亮，对于校验官提出的问题应对自如，也就打消了众人心中的怀疑，不由分说自然得了一甲。名次倒是其次，而是日后提起经典史，除了高进，众人还会知道他有一个青年才俊的二儿子。高岩得意地下台了，这一轮的选也就此结束，而女子组的选也开始了。冯安宁并未上台，他本就在禽类这一项中出色，方才的抽已经抽到了禽类，其他的既然不出彩也没有必要上台。沈清选了棋，他书算好，而棋类也是需要计算的，也算略有所长。 沈月则不出意外地选了秦。沈月自来就喜爱这些能够显得他出尘脱俗的东西，因着陈若秋原先便是抚得一手好琴，不仅会抚，还会自己随意谱些小曲儿，再写写词，沈月便是把这一手学得极好，年年都能一甲，也因此年年的这里都是众人欣赏他琴技的时候。女子组中一旦有了沈月在，其他人大约都不会自取其辱地选琴类，沈清自然是下了功夫，其这一行得了个一甲。待兜兜转转到了琴的时候，场上便又开始议论起来。沈月施施然上台，焚香玉手，她本来生得秀气婉约，粉衣柔柔的模样煞是动人，而嘴角噙着浅浅笑容，还真有几分小仙女的模样。她弹的是咏月，咏月是一首极难的曲子，是在远方的游子思念故土和亲人，前面温柔怅惘，紧接着显得激烈怆然，到最后令人唏嘘。起承转合十分考验琴技，感情亦是动人。上一世沈月也是得了这首曲子的风头，一时风头无两，而相比之下的沈妙则更加不堪。如今想来，似乎沈月的每一次美名都是踏着沈妙的狼狈往上爬的。沈妙看向台上的少女，沈月已经开始了，她一拨琴弦，琴弦就好似有了灵性，在她手上无限的柔软蔓延，曲子空灵，含着韵味，飘飘扬扬地落入在场的每一个人耳中。他的手指在琴弦上翻飞，好似蝴蝶穿梭花海，每一个转折都默契得浑然天成。冯安宁咬了咬嘴唇，即便是他不喜欢沈月，也不得不承认沈月的琴技出众。相比起来，方才他得一甲的那首曲子就实在显得十分拙劣了。那是一首思念亲人和故土的曲子，却让沈妙的拳渐渐握紧。就算重来一世，已经死过的人不能复活，婉瑜和复明也不会再出现了。沈月的这首曲子倒像是一首丧钟般的复仇怨曲，听在人的耳中非但没有慰藉，全是血仇。蔡琳跑到了席外，她努力地想离高台更近些，好将自己心上人的每一个神情都尽收眼底。她沉醉于这美妙的琴声，却突然被友人的交谈声给打破了。 哼，二姑娘可真倒霉，从未得过第二的，偏偏被五姑娘那样的人用手段抢了一甲。 说话的是一个身材苗条的丫头，蔡琳认出来她是沈月的贴身丫鬟书香，不由自主地往那头看去。 可不是嘛，况且五姑娘连选都不选了，根本就是存心和二姑娘作对。 另一个丫头说道。 哎，只可惜咱们二姑娘心善，私下里不知道受了五姑娘多少气呢。五姑娘不就仗着大老爷才敢这么对二姑娘吗？二姑娘真可怜，准备了这么久，好端端的却被别人抢走了果实。 哎呀，要是有人能替二姑娘出气就好了，比如挑的时候让五姑娘上台。 说什么胡话呢？ 书香打断她的话。 谁都知道五姑娘琴棋书画不通，挑五姑娘不是自己降低自己身份吗？我看女子组是不可能的了，若是男子组的挑了她，那才是替二姑娘出气。 交谈的声音渐渐小了，蔡琳眼珠子动了一动，看了看台上的沈月，心中有了一个主意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